光明顶。 陶杰、冯志正。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今日入到星期五，不如我哋讲一下啲轻松嘅话题啦， 有啲咩轻松嘅话题啊？ 咁有咩打算啊？你最近 打算继续收人工，同埋继续尽量躺平咁样。咁、但系而家系咪即系躺平好似唔得啦？ 即系你而家系智囊啊，即系你啲 think tank 啊，咁样本来咧青年才俊咧非常之需要你哋而家真系吓。在这个这嘅即是香港一个咁关键的时候，是吧，好需要你们现在出谋献策，好咩都好吓。咁即是以你这一代来讲，这些少壮派，在这个关头，譬如说你自己的生涯，来年啊这样，你有咩预计，即是预算得到你会是怎样？ 哇，这个生涯规划呢，在上届，我怀疑应该是今届政府被制裁之后，所有生涯规划就已经停顿了。过去如果我们讲的是一个相对正常的时代，可能在我们身边圈子的朋友都会有很多说，会不会我们可能是旋转门啊，会不会得闲无事去下大学教书，跟住去下商界参与。咁有部分呢亦都会部署加入香港政府啊，从事下不同的即係崗位咁樣，咁但係今時今日喂，這個環節係熱廚房嚟嘅喎， 咁 去好過去啦。 你頭先即係講一個好好有趣味嘅叫旋轉門啦，即係你哋而家呢啲讀社科啊、文科都好啦，你又頭先睇到官場、商界同埋教育界就好硬硬腳嘅，退咧你哋就可以咧就喺教大學嗰度好清高教份書。人工都唔低㗎啦，係咪，又有呢大學教職員宿舍啊，又有班 都 又有班呢即係學生啊。好啦，俊呢就可以喺官場搵份政治助理啊，又或者中央政策組副組長啊，諸如此類。咁以後呢有人睇起再想搵大錢，再行多一步就叫商界。係咪，好似你嗰位前我唔知点称呼，师傅定咩都差唔多啊，都喺呢个旋转门度呢，三饭都嗨到晕。 係呀，佢应该做晒㗎，好似政府佢冇嘅，其实应该。 政府向佢话向佢招手，佢就拒绝。即係我哋唔好讲某啲人啦，个人啦。喂，咁如果但係听你咁讲呢，而家呢个乱局又好，烂局又好啦，係咪，咁如果连你都觉得无用无知地或者起彷徨呢，咁譬如今日都有人问，你读新闻传媒系做乜嘢呢，係咪，咁或者读正正系有冇呢、這个有冇呢个前景，特别系而家我哋以前香港几十年都系㗎嘛，读正正系或者读香港大学。 做 AO。 政务官啦，今日呢卒之呢就又发生一啲事呢，令我哋睇到呢即系梁振英嗰边啲阵营所讲嘅呢个叫 AO 党呢，嗰种负面嘅睇法好似有少少发酵。你睇今日呢即係张建宗佢宣布辞任呢个政务司司长，就俾啲记者搏咪问嘅时候呢，佢嗰种答复係处于一种呢其实都几点讲呀，几一个几苦涩嘅手势， 系咪？如果你讲张 defensive， 不如你教下我，你今日解读一下。 唔系，如果你净讲张建宗本人咧，我谂大家都应该系羡慕不已噶啦。即系佢一来系即系政界嘅楼王，我谂大家睇个资产申报嘅时候都见到啦，做咗好多年官员啦。喺风雨飘摇嘅2019年至到2021年嘅香港，系从来冇俾人制裁过啦。咁其实如果佢本人嚟讲咧，就应该系幸福美满啦。 絕對係講緊呢個 AO 界嘅躺平哲學㗎啦。咁但係你話喂佢之任嘅嗰任嘅 AO 應該點樣去處理呢？而家我哋就見到呢，就首次係由呢個李家超保安局嗰邊就升上嚟去做。做政務司司長唔係話警察係咪唔做得或者保安局係咪唔做得呢？唔係。但係政務司司長呢有一個好獨特嘅特殊位置，就係佢係公務員之首嚟嘅。公務員事務局呢佢只不過係代理緊好多公務員事務嘅處理啊、任命啊嗰啲秘書工作。真正嘅公務員之首呢其實係政務司司長。過往呢個位出身嘅呢都係喺 AO 入面打咗好多年出嚟做嘅。有試過有呢、這個即係陳方安生啦，跟住之前有曾蔭權啦，跟住之前嘅係可能亦都有林鄭啦，全部都係喺呢個即係喺 AO 入面有相當大嘅經驗，先知道個升遷任命文化系統。因為唔單止係講緊代表住公務員之首，其實係一啲可能係有 D 級嘅公務員呢都要經過政務司司長去睇過，喂呢、這個人要升，雖然佢都係公務員啫，咁但係會升唔升到常備啊、副常備啊、助理常備啊嗰扎呢都可能要經過政務司司長睇一睇望一望，佢亦都有權去發聲㗎喎。咁呢啲咁嘅升遷過往都喺返 AO 系統出嚟，喺返呢一個做，喂而家突然間有個保安局嘅入咗嚟，我相信都是第一次見。 不是保安局啊，是警隊出身啊。 好像是他是海關的，我沒記錯。 李家超 啊。是啊，應該 紀律部隊出身。 紀律部隊出身的。咁所以其實不是說紀律部隊不做得。不過 見習督察啊一開頭又去做。 是啊，咁所以你會發覺就是喂隔離紀律部隊出身的整套系統不是這樣 run 的嘛。建波可能 AO 建波和警察建波。 不同的。 都不同的。 升遷啊那個那個傳罪啊，升遷傳罪的系統那個審核啊。那個標準是不同的， 最少就是文化本質不同， 一文一武， 是的，所以個問題就是現在的 AO 覺得喂明明這個位置一向都是我們的人做的，香港這個政務司司長其實都不是沒有說過其他人，以前都見過說過聶德權內地政制事務局又做過，公務員又做過，做回這個這樣的政務司司長都沒有問題的。 現在這些名字你再提多幾次見光死的了，還有誰還有 邱騰華，跟住呢噏多幾個下面呢，係呀，下面噏多幾個嗰啲全部咦都唔得啦，即係冇㗎啦，其他都係啱啱升上去。 首先呢即係咁樣所以呢個任命呢今日我睇到全日呢就有啲引起爭議啦，又話香港係咪變嗰個叫警察政府啦，係咪咁當然呢個工聯會嘅麥美娟係咪話就算係警察政府又 so what 又點啦，咁呢個曾玉成呢就是有啲唔同嘅意見啦，就算是警察出身的做這個保安局長和政務司司長都不可以叫香港是一個警察城市啦， 非常學術的定義。 那麥美娟就說就算是叫police city 或者叫police government 那就 so what 啦，就用英文說這個呢就這樣的，一個叫警察國家叫做 police state 呢，就在你們那些左翼把持的政治學系的教科書裏面就一定是負面的， 是亦都有嚴格定義的， 通常是指一些拉丁美洲那些呢 軍閥政權 那些呢軍事政權或者叫這些叫 military junta 這些軍人政府你知道呢一講到這些就是那些拉丁美洲文學馬奎斯那些呢小說裏筆下裏面你爭取自由那些知識分子什麼諸如此類咁但其實呢你不要被社會學影響呢，一個叫警察政府或者警察城市呢你用左翼嗰個 mindset 去睇呢就係、是、有道德批判色彩但你唔由左翼嗰度睇，純粹係由科學去睇呢就冇判斷，冇道德判斷，冇話好定唔好。所以呢個呢麥美娟呢就話 so what 呢一支 Freudian slip 呢啲呢就係睇到一個人嘅心理性格當麥美娟話有乜所謂啫 點解唔得啫？ 係 咁，佢證明佢係冇受過呢啲社會科學知識分子包袱洗禮 嘅。係咩？ 但係曾鈺成嗰個咧就有嘅。嗱，呢啲即係顯示到咧， 係 心有個心魔喺度。嗱，我哋呢啲係冇嘅，係嘛？你就算話喂。后 qualify 系一个叫警察城市，咁佢可以话咪有呢个原因噶嘛，系嘛？咁呢两年以来搞到咁嘅乱局，我唯有系要用严明啲嘅个自乱，中国文化自乱世用重典啦。重典系咩咧？梗系纪律部队去执行或者判断啦，系 咪？咁但系我哋都唔可以讲到麦美娟咧，真系完全唔识嘅，因为大家要睇得清楚咧，麦美娟唔系一个好传统嘅公务员嘅人嚟，工联会嘅人嚟嘅。你睇翻佢咧，系好少数地系读英文出身入大学嘅一个议员嚟嘅，所以可能调翻转佢嘅谂，咁样谂 ，police state 佢。真係知道點解佢亦都覺得呢件事冇問題呢，咁但係無論點都好，今時今日呢個香港嘅政府呢，就真係揾咗一個即係武官去出任一個文官嘅職系，第一次係咁樣做。喺外國政府係咪做警察就唔俾加入政府呢？你望一望，喂，又的確真係㗎喎。哪怕喺美國都係今年第一次呢，係試過有軍人去咗做好多一啲國防嘅工作嘅問題。過往其實我哋見到一啲即係國家安全啊、國防部啊，同埋军队出身咧，系有一定明确嘅分工嘅。咁但系今次咧，我哋就见到即系好似啊，有少少唔系咁正常啦。喺英国嘅更加之系咧，我哋见到好少一啲首相咧，系以一个武官出身吓。咁啊，即系当然除咗打仗之时外啦吓。 好啦，广告翻嚟再讲。 人杰地灵，光明顶。 首先咧，李家超冇做过海关，佢系正式入职就已经系督察，就纯粹咧系警察出身。咁啊，邓炳强亦都系，咁所以咧就嗱，你话呢、這个就首先咧就西方有冇军人做过要位咧？有嘅，好似美国总统1952年上任嘅艾森豪就系咧第二次世界大战将领。丘吉尔咧就去 Sanders 军校，但系咧佢出嚟之后咧系做战地记者，咁所以咧就丘吉尔你都可以讲严格嚟讲系一个文职嘅，一个咧即系民主嘅议员嘅精英啊。 但系中间佢哋经过一个好重要嘅旋转门，就系选举嘅洗礼。 冇错，呢个你觉得啱？呢个最重要补充嘅咧就系点解呢啲美国当艾森豪做？总统嘅时候不成为一个即系军管嘅国家，或者唔系一个叫做 military 嘅 dictatorship， 因为佢唔系 dictatorship， 佢系正式系选嘅，光明正大选。嗰时麦克阿瑟都想选嘅，结就系因为咧俾杜鲁门禁，同埋咧入到去之后翻去官场咧，俾杜鲁门炒鱿鱼咧，觉得好失意，咁所以咧就屈不得志。咁咧就佢就最睇唔顺眼就勾战住战场咧嘅司令咧，艾森豪做咗总统，佢太平洋战争嘅最高司令咧就做唔到。但系呢个咧嗰阵时你要知道，1952年咧系美国卷入一场寒战。咁跟住咧就冇嘅。好啦，你话香港殖民地政府啊，布政司啊，呢个系唔系军人咧？严格嚟讲都算。呢、这个叫做霍德，因为咧佢系心战专家，军人里边嘅文职可以讲话 系 文职啊，就但系买有冇话着个军装定系去过呢个前线咧，系嘛？就应该咧就呢、这个唔知道，就算有佢都唔会喺个履历嗰度讲出嚟。霍德咧就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例子，以前那些布政司都是这个夏鼎基啊，或者这个很早之前很多人的布政司啊，都是文职啊那些出身， 或者在商界或者商场、 再讲一样，就是布政司又好，英国派来的政务官也好，是不可能成为纽王的，因为他们离开英国之前派住殖民地政府要签合同嘅， 是不能够在派驻的殖民地那里呢去买物业的，你知道吗？不准买楼的。就算你啊，你即在即任内啊，即任内是不准买楼。退咗休就得，退咗休你选择留在那里呢，咁当然可以要买啦。其实你选择留在那里呢，在英国的那个公务员队伍来讲呢，就已经其他的同辈呢就头令令㗎啦。因为你又唔应该咁㗎，因为你走退有时应该有张船飞俾你环游世界返去祖家，你想买楼呢喺祖家喺英国乡下买一间独立屋。所以呢个就係叫做中日结呢，就係、是、一个好几外眼嘅例外，係咪？咁所以你话喂，而家系咪一个特事特办呢，可以讲啊係。咁但係你话喂，政务司司长外以二十四年那个经验呢，你是统领这个公务员，而且政务司司长是行政文职 的要务来的。警务人员出身的是精通警务，他的履历呢是没有任何迹象呢是有任何政务的经验。这两样东西就是你刚才所说 是两种 mindset 来的。你霍德可以在香港做布政司，不等于说香港的警务人员出身的呢，那些人做政务司司长呢是一样可以升任的。这些不能够盲目比较，因为中间有文化制度的差异，有文化和制度的差异，其实你都有人呢本人的能力的差异。 你落回去具体操作呢，你就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因为在很多时候政务官出身呢，他可能每三年至六年呢就在不同局做过，所以大家都懂得其他局的东西。 首先假一点，你说曾荫权，你是新界文府沙田那里呢，就是那些基层做文职，就跟那些乡民 那些呢就有一些沟通啊，或者有什么问题啊，然后上情给这个洋人啊，这样。 跟着去过任何财政务的工作，跟着就再上去了。但是你想想其中一个呢，就是我们很熟的委员会，比如扶贫委员会，扶贫呢就是真的讲扶贫工作的。过往很多时候无论哪一个政务司做过扶贫委员会 involve 到的，包括是劳工事务局、民政事务局、教育局，大家坐低坐埋，大家都知道大家的政策大概怎样划分。所以跨部门合作的时候，由政务司司长主持这个扶贫委员会呢，就绝对是合情合理了，因为有些跨部门协作。但是我相信李家超做了司长之后，由警察去坐扶贫委员会呢，我真的觉得个履历上有点奇怪，即是你想想隔离部长局长出身的时候就会问啊，即是司长，你作为一个即是都做过前警察，你对于我们香港扶贫有些什么心得呢？我都真的几难去话都俾佢听，喂，究竟有啲咩做法係可以由佢去做到。所以唔单止扶贫委员会嘅，之前仲有好多嘅嗰啲咩文化委员会啊，当然呢个已经冇咗嘅委员会啦，同埋好多唔同局方与局方之间嘅跨部门合作会议呢，都系由政务司司长出身。当其时包括系一啲关爱基金嘅執行啊等等。喂，呢啲全部攞返去由呢、這、一个即係做过保安局局长，由警察出身嘅人去做嘅时候呢，就非常非常之奇怪啦。 好啦，咁新聞之后我哋继续呢分析呢个问题。好啦，咁不如你分析一下呢个形势李家超邓炳强升职对于下一任香港特首的人选的摆阵有什么微妙的影响，或者现在看不看得出呢，还是还要看多半场 呢？应该就没有人看得出真的有什么实质的影响的。不过今次这个人事任命的改变呢，其实它的时机是很独特的。它是摆在这个就是林郑月娥的特首最后一年。其实可以这么说呢，这一届政府的新人事任命呢，绝对不是单纯为了这一届而设。而今朝林郑亦都讲过，他说他在这个香港的制度底下，他不似得好像有政党轮替的西式选举制度。所以这个在这个时候做的人事任命呢，就可能会有一些政治或者一些政策的连贯性去带落下一届。都很充分暗示了呢，今次这个的人事任命呢，是为了往后的工作做准备。那么即是你问我，我就觉得亦都非常之 合理啦，因为好多时候过往如果特首要去 run 呢个嘅选举嘅话呢，佢都会搵一个人去做一个代理嘅政务司司长，咁因为佢要休假然后去竞选，咁然后由政务司司长呢就作出为署任嘅特首。最典型嘅例子就係当年嘅林瑞麟，即係唐英年要 run 嘅时候呢，咁佢可能就要做呢件咁样嘅事啦。咁咁你見到喺呢個情況底下呢， 咁我明啦，就即係話如果要選特首，林鄭同埋李家超只能夠出一個， 係好難兩個一齊走曬嘅，走曬咁邊個做呢？ 出年三月或者今年十月開始蒲頭，浮面嘅呢係得兩個候選人，一個就林鄭話要連任，另一個呢就李家超去 辞职 挑战林郑就去辞职，嗱呢个咧系冇乜可能嘅。 如果李家超又投职去挑战林郑咧，就系、是、会系李家超同林郑一齐去辞职嘅。 系啦，一齐去辞职，咁你又冇特首，又冇政务司司长， 系啦，揾一个 就 一两个 长嗰度咧，就又要滴一个上嚟， 系 要去署任政务司司长， 系仲要揾一个再次 嗰个一署任政务司司长就即刻自动咧。就上多一层就署任特首，咁变咗政务司司长又要一个人嚟到呢顶住。比如话保安局局长邓炳强顶住啦，咁保安局局长又要搵一个人攝住啦，所以呢個人事嘅牽動呢 係 相當之大嘅。 咪呢個係同一啲玩 board game 嘅遊戲一樣嘅，如果你明知下一個人佢要真係要 run 呢個特首嘅話，你就唔會 appoint 佢做 CE 啦。 但你呢、這個 如果你自己有同事想去做。 頭先你呢個咁嘅程序呢，就係你熟悉香港官場嘅嗰個叫人事呀、那個系統呢、就覺得當然係好合理。What if, 呢兩個人選嘅任命都唔系林郑月娥嘅主意，系另有其人喺佢后边。而呢个人决定，或者呢班人决定呢两人摆上去，就根本冇考虑到，选特首嘅时候，如果要李家超上嚟嘅时候，我牵一发而动全身啊！呢个 board game 嘅移动会唔会咁？所以嗱。为什么我这样想呢，就是因为林郑月娥今天答记者问呢，就一句话很得意的。当有记者问他咦是不是聂德权啊这些就没什么机会啦。 不是那么适合啊。 是不是那么适合啊。那么林郑即刻呢就发挥一贯感性的作风。有时都不你们以为我呢什么都是主动，其实有时我都被动。这个说话非常重要。就暴露了呢呢兩個嘅任命咧，至少有一個，唔係佢嘅心水之選。 嗱，其實如果睇翻咧，即係當然你話會唔會有一啲即係更高層嘅理解去理解話會唔會唔擔心個人事問題？咁嗰個咁高層嘅理解，梗係唔需要擔心個人事任命問題啦。佢是但叫一個唔選都得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去呢、這個即係政制事喺呢個嘅政務司司長嘅任命底下咧，其實如果萬一真係要重決，要去補上咧？特首都唔係可以提名好多人上去嘅啫。嗱，舉個例啦，即係我哋可以見到楊潤雄啊、陳肇始啊、羅志光呢啲，其實相對地喺社會上面有爭議性或者建制有爭議性嘅人，就唔會提上去啦。咁你陳帆局長又不嬲都唔係好多嘢做嘅， 與世無爭啦。 係啦，咁許正宇啊，跟住然後阿 Casper 即係阿徐英偉啱啱升職， 明顯未夠稱啦。 係啊，咁啱啱升職又唔會做啦。咁所以你都係得翻嗰三四個揀啫，咪又係得翻聂德权啊、曾國偉同邱騰華三個俾你揀咯。咁所以其實如果大家都可能認識嘅，你發覺有兩個好似發覺乜嘢都係佢做曬嘅。舉個例。打針都係聂德权做喎，咁你就知佢即係大家嘅關係幾好。你發覺外務事務上面嘅時候全部都係邱局長頂住晒，而且邱局長係頂咗幾個位㗎喎，之前係做過環保局啊，而家做埋經濟嘢，都係幾入直路嘅工作嚟㗎啦。咁但係殺出咗一個即係李家超局長出嚟嘅時候，究竟呢一個係咪阿姐嘅意思呢？咁其實我都或者呢個係咪阿姐嘅首選呢？呢、這個都值得懷疑嘅。 今日呢一種答法充滿感性就顯然唔係啦。呢個呢就有佢抒發懷抱嘅一個即係講心聲嘅個因素啦。第二亦都可能係向全香港官場裏面嘅政務官做一個交代。唔係阿姐唔睇你哋，係我冇得主動今次。 咁啦，你連結到最近一啲嘅輿論喺度炮轟嗰個叫 AO 黨， 嗯， 講到咧 AO 裏邊又有藍絲又有黃絲，係嘛？而家咧係甚至惡狠狠嘅話咧，就要進一步清算。 嗯， 嗱，你將呢啲咁嘅文宣咧，呢啲文宣唔係來自 民主派嘅， 民主派啊，你而家唔使你諗嗰啲啦。咁咧就搏搏埋埋拼圖拼出個咩款咧？啊！就呢个好耐人寻味， 但系呢个耐人寻味个位置喺边度咧？就是、提出呢啲文宣嗰啲组织咧，或者嗰个人咧，其实系一个一致都吓、啊、有志话喺国家俾任何岗位都可以佢适合做就做嘅嗰位阿梁振英前特首，或者系佢嘅盟友嘅朋友咧，都系去炮轰 AO 党。但系前提呢一个情况咧，就系、是、如果佢要同 AO 党出嚟竞争嘅时候，咁可能即系啊。即系 CY 就相对有一啲比较好嘅优势啦，因为如果你去清嘅时候，就会系由呢个林郑啦，又或者系聂局长啊，又或者邱局长 versus 呢个 CY 啊嘛。 嗱，所以除非呢个特首嘅人选咧，将会爆一个大冷门， 系啦， 系又唔知边度空降落嚟。 嗯， 即系譬如话咧，即系咁，我乱估啊，李小加咁样咧，搏降落去咧， 系 就李小加就配个李家超咧，系嘛？ 嗯， 即系呢啲组合啊，再下边整个邓炳强咧，啊，咁呢个咧，呢、這个组合咧，即系呢条 T 啊， 嗯， 嗰个牌面咧，啊，呢亦亦都唔系冇可能。譬如李小加，你整到你而家话两个军职嘅人员做咗咁重要嘅位， 嗯， 咁譬如话外。國際資金喺香港，或者美國商會啊，呢啲所謂嘅外國勢力啊，佢哋已經暗暗啊，或者咩嘢，肯定唔會啱睇噶啦。咁嗰時為咗平衡翻，話翻俾你聽，香港繼續係一個國際都市，會唔會個特首嘅人選？而家你唔好唔記得，講嚟講去呢個特首人選未曾，你哋啲估咋嚇？但我有咁睇呢兩個人選，林鄭咧就應該連任唔使諗，佢自己心裏邊都咁固然，今日點會爆出佢咁嘅嘢出嚟？ 唔係咁，如果按道理，其實林鄭同埋李家超都應該只係得一個去 run 啫。如果唔係，真係會好辛苦嘅。 所以只會得一個，或者兩個都冇得 run。 係啦。 呢个一半一半， 两个都冇得 run， 咁呢个人事任命又好奇怪嘅。 就等李家超其实做埋落去呢个政务司司长，横跨2022。 哦，即系做埋下一届嗰、那个。 咁如果你话嗰、那个空降嗰、那个系咪？系一个唔知嘅乜嘢人，咁一定空降嗰个就唔会系军唔会系呢个军装人员啦。如果是聪明的人事布局呢，在上面如果当在上面摆棋呢、就应该阴阳呢是会平衡下的。除非空降那个呢将来一个就叫梁振英。所以就会出现呢 ,10 月开始梁振英正式宣布参选。就3月呢就梁振英对林郑去辩论。是不是、梁振英和林郑辩论那1500个那个选委呢就会听 边个咧？ 边个揿掣咧？如果咁样咧，咁样咧，都系林郑会输嘅。 不过其实咧，大家要睇翻咧。 但系咧，如果佢话梁振英特首、李家超政务司司长，咁你又点睇咧？ 我又未必会觉得佢两个会摆埋一齐咧。你睇翻， 但系呢个叫做唔系喎 ，comfort zone 喎，呢个叫 comfort zone 班子喎。啱啱话同花顺嚟嘅，系嘛？即系呢三个，如果你连埋阿邓， 好少会咁做嘅。点解咧？ 同花顺呢个叫燕女、燕倾女三只都系黑徒。 但系过往其实香港政府嗱，而家未知以后会发生咩事。 加埋个警务处处长呢个姓咩？ 系而家新咗个姓萧嘅。 但如果又系 萧 Sir 做一两年嘅啫， 又出多只职喎，黑徒喎，系咪？ 系啊。 如果再背埋阿邓。郑若骅留任律政司咁硬咧，就同花顺一条龙啦，唔系话唔得过嗱。呢、這个咧，呢、這个当然咧，你问我啊，我正路嚟睇咧，就呢啲咁摆阵法咧， 就爆大冷喎、 啊，唔可以爆大冷，就真系咧，真系 恭喜晒我， 空空嘅，我只能够讲空， 真系恭喜晒我。 但系依家呢个时候系冇嘢系冇可能发生， 就 俾阿兰话，梁振英特首李家超政务司司长 系 ，OK， 鄧炳強保安局局長， 嗯， 現在這個這位蕭什麼公子做警務處長，不用問啦，一定強硬，又鄭若驊做律政司司長， 是，所以我咪 係咪同花順， 係 係咪？ 所以我恭喜，不過不是恭喜香港，我是恭喜你，喂，你 仲要清一色， 係啊， 清一色同花順，哇，勁啊！ 係，所以我恭喜你代言嗰啲移民公司同升學顧問真係好好 喎。即係咩陰陽咩相配啊，咩中國咩道家精神，全部垃圾掃開。 係啊，係一次咁做啦。 就直倒黃龍，真係雷將軍啊！呢條真係由頭到尾，呢個我無意影射任何人，我突然間 off head 諗出嚟呢個形象， 係 一隊到底啊，唔係冇可能啊， 係 個可能性唔係零啊。好啦，廣告翻嚟再講。我頭先講呢句呢個同花順一條龍，點解？我見到馮精英你好似唔好開心，你頭先講嗰句話咩？ 應唔會咁盡啦， 你頭先你 唔會咁爆冷呢個黑馬啊！ 我聽唔係好清楚。當我講雷將軍嗰時候，你講緊你個反應 是，我諗住話唔會咁黑馬，真係呢個咁樣嘅。 如果係真係咁樣出嚟，你話香港會點啊？ 香港咪恭喜曬你呢啲做開移民顧問嗰啲咯。 我明啦， 係啊，喂，咁但 係好夠魄，好嘢， 喂，但係。 青年才俊是要讲讲嘢是要讲真话的，是吧？虽然你这个真话我未必同意。 哇，你这个时候就讲这些啊。喂，但真的有些不同的想法的嘛。因为你想想呢，就是其实梁振英做特首呢，他是一个很强的策略的，就是过往选举的话呢，就是他不单止CY是一个很劲的政治家，亦都是一个很强的 profile， 他的盟友都很多。而更重要的地方就是他揀对手是很懂得揀的。選舉唔係一個，或者唔好話選舉啊，政治鬥爭唔係一個純粹你自己做得好嘅地方嚟嘅，你係要同你嘅對手係要有一個好天然可以食到佢贏到佢嘅地方。 正所謂革命不是請客吃飯啊！ 係啊，咁所以當其時，如果你仲只要翻去歷史嘅時候，或者 平步更加唔係啊，擺婚宴同埋咧擺壽宴啦，係咪咩一百圍啊呢啲，更加唔係啊。所以而家係真係講行穩致遠。 但係你諗下頭先個情況是什麼呢？就是當其時如果梁特首不是跟所有人競爭，他只是跟唐英年競爭的時候，他就贏面非常之高。但是只要他的對手不是唐英年，換了其他人的話，大家都知道。 如果這樣呢，就等於如果是的話，林鄭都心知肚明的。我這個如果是剛才這個 scenario， 林鄭一定不會呢。是帮梁振英抬轿。他一定会上面掠到呢，我唔连任啦。我要返去照顾老公啦。既然梁振英第一任话唔完咗话唔做都可以照顾个女，我个老公同我两个仔呢，呢五年呢同我关系又麻麻地啦，我而家就唔确定唔连任。咁我点会出现一个林鄭喺咁嘅情形之下会同梁振英去争呢个位呢？ 係啦，咁所以你 有。所以头先呢个逻辑呢係有一个好大嘅漏洞，即係人性嘅漏洞，我唔知呀。是吧？ 是。 头先我亦都唔系预测啊，你唔好你啲人唔好喺度吓到面青。 个个 我而家不作预测，我而家冇唔系预测啊。系嘛？不过我同你讲，当讲笑嘅私底下倾偈。 哦，你次次讲笑呢啲好严重嘅大镬。 唔系我讲笑，点都好咧，就而家李家超系在意望一嘅，因为你睇佢最近讲嘅说话。呢个23条佢提出嚟，然后林郑即刻话呢个咧，如果系立法23条，下任政府嘅事啦。呢啲说话你听住。 同埋你谂下咧，李家超喺上一次系上个礼拜记者招待会咧，系有被问及过23条立法嘅问题，佢话觉得立23条系唔应该即系讲咗咁耐都未立法嘅。 嗱，呢个你对比起佢两年来，佢一段长时间好低调唔出声啦，你话系咪好反常？ 但系有一样嘢大家忘记咗，23条立法唔系佢个局嘅。保安局唔系负责23条立法，佢嗰系负责23条立法執行。边一个局负责去制定23条立法呢？嗰、那个系曾国卫嘅内地政制事务局主要负责做嘅。保安局要做 咪律政司啊？ 律政司啦、 啊，保安局都系阿林叶柳嗰阵时咪啦。 但系唔会保安局讲咁大声去开始做嘅。 咁系啲嘅高调咁样讲咧，即系无啦啦又攞出嚟摆上台咧，呢个系。对保安局局长来讲呢，就是有啲僭越嘅，因为呢啲嘢呢几时 幾時禁制幾時綠燈呢，是尤其是呢個時候呢，應該唔係應該佢講。 但係呢佢講得就唔另一個意思喎。 就整咗一句林鄭話就係呢個下一任嘅事。呢、這個有啲戲話。裏面有啲係戲話。 所以剛才你嗰個 scenario put 咗出嚟呢，就有一個大問題啦。即係如果梁振英嘅對手如果係聶德權又或者之前講過嘅邱騰華，大家都知道嗰套 AO 黨嘅論述或者打擊 AO 黨呢個說法呢，係完全可以繼續翻炒嘅。只要嗰個唔係林鄭，係做咗好多年嘅聶德權，又或者係呢個邱騰華咧，呢套 AO 黨論述咧繼續攞翻出嚟。喂，但係如果佢萬一個對手係李家超嚟嘅話咧，就成套論述係可以完全砍掉重練嘅咯。因為呢個根本上就唔係 AO 出身，而且喺即係梁振英任內，支聯會喺度，七一喺度，民族黨喺度，民族論都俾佢推起咗，冇乜特別嘢解決過。但係李家超任內咧，其實民族黨佢解決咗。支聯會六四維園晚會俾佢解決咗，七一遊行今年都好似民陣唔會去申請啦。 咪住呢個我補充下。 嗯， 點解你一計曬佢解決？ 哎呀，咁個時運高啊！呢排做 民族解決嗰時候梁振英做特首，點解你唔話梁振英任內解決咧？嗱，呢啲咪就係根紅頂白，啱唔啱啊？ 系，通常 佢嗰阵时执，你话都叫执行嘅啫嘛。 系系， 啱唔啱啊？ 系，咁啊，但系个问题就系民族党条条例点样做呢啲，都系佢要谂噶嘛。喂，同埋虽然呢个都唔知系一个好事定坏事。喂，其实呢个修例风波咧，其实其中一个涉嫌系负责要俾意见嗰、那个，我又唔相信保安局系完全冇意见嘅。咁但系佢呢个咁样情况底下做出嚟，喂，睇起上嚟佢任内解决到个问题。好似比 CY 仲要多，咁如果呢个论述从格食格嘅选举逻辑嚟讲，喂，如果由佢斗 CY， 真系好难要重新写过成个嘅选举政纲噶噃。咁所以你话系咪可以做到，即系 CY 再加李家超再加其他嘢？我觉得就比较难啲啦。 系，即系唔系？我哋都攞出嚟探讨下啫。 啊， 咁至于阿林郑咧，佢讲呢两句说性情嘅说话系嘛？ 嗯， 即系我哋唔系主动嘅，有时我系被动，都有啲林黛玉型啊，知唔知啊？即系林黛玉喺《红楼梦》里边都时时讲呢啲即系负气嘅说话。 系 咁有一次咧，贾宝玉咧就喺度怨阿林黛玉咧，系嘛？ 嗯， 就太过宽容定系咩？林黛玉就回敬，唔关我事啊！咁你以后咪唔好理我咯，咁啊，系嘛？即系成日好，即系林黛玉型嘅性格系咁啊！ 你将林郑变林黛玉，其实网友好难接受到嘅。 唔系我哋文学上攞嚟切磋下啫，等于话啦。所以呢啲唔好谂，有时谂得咁极端嘅啫。即系我哋探讨一个女性嘅感性嘅问题啊！好啦，听啊，今日你礼拜五咯，祝各位周末快乐，睇翻两场戏啦，系嘛？特集《安全区》又好，《逐水漂流》又好嘛？啊，好多好戏嘅，系嘛？